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凌香楼内，玉大娘望着牡丹阁里一身贵气、面目威严的女子，战战兢兢道：“ 小姐，您刚才说什么？” 这女子一身塞外戎装，坐得四平八稳，漫不经心转了转手里的马鞭。 我听人说，凌香楼是京城最大的青楼，老板，寻几个模样出挑、性子温顺的小官出来，给本小姐享用享用。若是伺候得好了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本小姐自会带回府里，给他们一个名分。 这姑娘看着高贵威严，像是大族里才能养出来的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。 啊，不知小姐是哪家府上的？ 东宫。 马车稳稳停在了凌香楼前，楼里笙歌夜舞声传来，好不热闹。院叔敲了敲马车门，正准备扯着嗓子叫两位尊佛出来，这时马车布帘被掀开，两人一前一后跳了下来。院叔瞪大眼望着两人眼角的淤青，面色那叫一个变幻莫测，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 小姐、公主进去吧。” 以这两人的身份，居然在马车里斗殴，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弟子园和安宁倒是坦然得很，对望了一眼，朝凌香楼里走去。刚进来就发现大堂的气氛有些不对劲。今天是十五，琳琅照例应在看台上为宾客演奏古筝才对，但此时看台上空无一人，大堂内的宾客正襟危坐，抿着小酒格外安静，不时抬头望向二楼的牡丹阁，一脸诡异。安宁和弟子园循着众人目光望去，皆是一怔。楼梯口守着一排身着塞外衣饰的侍卫，他们手握弯刀，面容粗犷，神情冷厉，盯着大堂中的宾客不怒自威。二楼的牡丹阁内，古筝声连绵不断，掺杂着女子豪爽的笑声。玉大娘站在楼梯口，望见这两人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差点昏倒。 今儿可是什么日子，怎么都聚到一起来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 啊，公主殿下。 牡丹阁，琳琅，上等的女儿红，缺一不可。 安宁摆摆手，声若洪钟，一副老子是公主，老子最大的欠揍模样。两人都不是傻子，楼梯口的护卫一看便知是北秦人。京城谁都知道，这俩人喜欢逛凌香楼听曲儿。这北秦公主上赶着砸场子，他们一个皇家公主，一个一品公侯，难道在自个儿地盘上还不敢接招不成？传出去就不是笑话，简直是丢人了。大堂登时安静下来，宾客望着安宁公主，眼带骄傲，这才是他们大晋的公主，够豪气。 公主殿下，那位是……哎。 玉大娘支支吾吾半晌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劝解。两个都是公主，身份相当，她一个都惹不起，遂只好转头朝弟子园看去。弟子园扬眉道：“ 牡丹阁，琳琅，上等的女儿红，再加上十个模样出挑的小官，一个都不能缺。” 哎呀，里面的那位对那几个小官格外青睐，恨不得立刻便抢回府里去，哪里还能腾出来？ 侯君，牡丹阁里的是北秦的贵客。 弟子园继承晋安侯爵位，可她毕竟是个女子，换侯爷显得不伦不类，是以京城里的人就换了一种称呼。 赵门，轰走。 弟子园眼都未抬，云淡风轻道。大堂上因为弟子园的声音彻底安静了下来。楼梯口的侍卫听见这话，杀气腾腾朝弟子园望来，威猛的气势却在撞见那双格外淡漠的眸子时停滞住了。安宁看了看弟子园，背着众人竖了竖拇指， 神色飞扬。正在此时，牡丹阁的窗户被推开。 你这人真是霸道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 众人抬眼，窗边倚着的女子尊贵不凡，透着一股子飒爽，眉宇间的倨傲一点不比安宁少。弟子元抬眼，一双眼漆黑透彻，温温和和开口： 敢问姑娘，可是大晋、北秦或者东迁的国母？ 那女子怔了怔，摇头： 姑娘现在可拿得出万贯银钱？ 拿不出来又如何？ 自古以来，青楼楚馆的恩客拼的就是权势和银钱。我们这边一个大晋公主，一个一品公侯，姑娘你的权势高不过我们，银钱也没我们多，无一样不是下风，自然要让出最好的东西。姑娘你说是不是？ 弟子元说这话时颇为豪迈张扬，堂中的宾客一时忍不住叫起好来。先甭管几个女子在青楼里争地盘算不算古怪，他们怎么着也希望大晋的姑娘赢。那女子望了弟子元半晌，大笑起来： 好一个弟子元，不愧是名震晋南的女土匪，对我胃口。你说的这两样本小姐暂时确实比不过，甘愿认输。不过你既然嚣张的磊落，我也不做那遮掩之人。北秦莫霜见过大晋安宁公主，晋安侯君。 说着，他竟从二楼窗边径直跃了下来，轻巧地落在弟子元和安宁面前。堂中宾客一听这话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女子居然真是北秦大公主，真是荒唐，递了国书要和太子成婚，居然还敢堂而皇之地跑到青楼招小官，当他们大晋好欺负不成？这时候他们倒是忘了当初弟子元一边求娶太子一边逛青楼的壮举。见这北秦公主性子爽利，不拘小节，安宁眼底有几分赞赏，可她是个不省事儿的主，被人找了茬，一时半会儿还不打算结交朋友。 公主远来是客，按道理咱们该尽尽地主之谊，只是今儿个不合适，改日再说也好。 莫霜饶有兴致地瞥了二人一眼，领着侍卫朝大门口走去，在路过弟子园的时候脚步顿了下来，附近他耳边： 原本我是打算来大晋走个过程，随便寻个理由便回晋南，但本公主现在改变主意了，大晋太子妃的身份总不会比一品公侯要低吧？ 弟子园神色未动，不起一点涟漪。莫霜摆摆手扬长而去。入了牡丹阁，安宁瞅了弟子元半晌： 子元，我看你好像不喜这位北秦公主，她虽然张狂但性子爽朗，老实说和我很像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？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哪里来这么多理由？ 他对这位北秦公主天生不太稀罕，至于理由，管他的，还没想出来。福陵山梅林石桌上有两人正在对弈，黑子落败，白子剑占上风，帝圣天懒懒地举着黑子，寻不到落子之处，笑道： 哼，你的棋艺还是我教的，想不到我如今竟不如你了。 老师万事看得淡，不关心下子的过程自然会输。 过程没什么重要的，我向来只看结果。听说又有人给你扯了一门婚事。 是北秦的大公主。 小子，你艳福不浅哦。 棋局已近尾声，白子大胜，黑子溃不成军。帝圣天将棋子扔回棋冠。 来，再下一局。 老师，将来我和子元，您会帮谁？ 青年的目光坦荡清澈，却又凛冽深邃，和十几年前皇家别院中的早已不同。帝圣天笑笑，眼底突然生出怅然之意。 你们想要的东西都一样， 凭本事吧。 他起身行到山巅，苍茫天地印着他如雪白发，有些冷清。 韩印，不要成为第二个韩子安，也不要让子元成为第二个地圣天。 冷风吹过，地圣天的话被吹散在风中，见不可闻。韩烨抬手望着地圣天的背影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轻轻颔首。 半生相遇，一世牵挂。老师，我必不会让他如此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